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 记住的领悟。 每次受伤

说出一样的话，不要对他

早已经忘记，时光会搜集回忆，慢慢堆积凝聚，世界再新鲜，唯有你最熟悉，我熟悉的酒。回想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首先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本市今年的第二轮小汽车摇号呢，昨天举行，经过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审核确定，2016年的8月26日中签过期未使用的个人普通小客车配置的指标为83个，按照规定呢，纳入了本期个人普通小客车的指标配置，因此本次随机摇出的个人普通小客车的指标呢为13883个，这也就意味着本轮的中签率为0.122%，每817个人当中有一人中签。从最近举行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一季度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的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平均水平为5.5%，但具体到每一位退休人员身上的实际调整水平会有一定的差异。继续来关注一组数据，从市商务委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本市的总消费市场实现了开门红，市场总消费达到了5518亿元，同比增长了8.9%，阶段性完成并超过年初设定的总消费增长7%的任务目标。提升城市副中心的教育质量，教师是关键。促进通州区的教师素质提升支持计划在4月底出台，为了吸引更多优秀的毕业生到通州区的中小学去就业，本市呢将会协助通州区协调市人力社保部门在进京指标的分配过程当中向通州区进行倾斜，并建立为新招聘的无房教师租赁周转房制度，租金由市财政保障，以解决执教教师的后顾之忧。 我的世界因你